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，万物纠正。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汪元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，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，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。谁料刘弼却无穷，一般小评的便随手拉一部书，你也标点，我也标点，你也作序，我也作序，他也校改，这也校改，又不肯好好的做，结果只是糟蹋了书。花月痕本不必当作宝贝书，但有人要标点复印，自然是各随各便。这书最初是木刻的，后有排印本，最后是石印，错字很多，现在通行的多是这一种。至于新标点本，则陶乐琴君续云，本书所取的原本虽属佳品，可是错误尚多，余虽都加以纠正，然失简之处势必难免。我只有错字很多的石印本，偶然对比了第25回中的三四页，便觉得还是石印本好，因为陶君与石印本的错字多未纠正，而石印本的不错字儿却多纠歪了。钗黛只是个子虚乌有，算不得什么。这只是个就是简直是一个之意，而纠正本却改作真是个，便和原意很不相同了。秋痕头上包着邹帕，突见蜘蛛，便含笑低声说道，我料得你挨不上10天，其实何苦呢？蜘蛛笑道，往后再商量吧。他们俩虽然都沦落，但其实却没有什么大悲哀，所以还都笑，而纠正本却将两个笑字都改成哭字了，叫他们一见就哭，看眼泪似乎太不值钱，况且含哭也不成话。我因此想到一种要求，就是印书本是美事，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，不可便以为是错的，而愤然加以纠正，不如过而存之，或者倒是并不错。我因此又起了一个疑问，就是有些人攻击一本小说看不懂，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小说，当真看得懂吗？1月28日。这一篇短文发表之后，曾记得有一回遇见胡适之先生，谈到汪先生的事，知道他很康健。胡先生还以为我那成了古人云云，是说他做过许多工作，已足以表见于世的意思。这实在使我诚惶诚恐，因为我本意实不如此，直白地说，就是说已经死掉了。可是直到那时候，我才知这先前所听到的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。现在我再次敬向汪先生谢我的粗疏之罪，并且将旧文的第一句订正，改为汪元放君未经成了古人了。1925年9月24日，身热头痛之际书。万物纠正结束。